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14集，大佬要好好学习。接触时间不长，但也不算太短。程俊知道，秦闪要不是被逼急了，这个电话根本就打不到他这里。他什么原因也没问，直接动用关系把何晨从边境弄了过来。也是刚刚在主治医生那里才知道何晨是带了什么药回来。他仔细观察过那试管，认出来那是研究院的标记。以为何晨只是一个代购的程木，闻言石化了。陈俊手抵在唇边，轻咳了一声，不紧不慢地开口。 医院的研发药基本上都不便宜，一针都是百万往上。 他跟医院接触过几次，自然知道行情。程木麻木着一张脸，完全想不通，能有这么贵的药的何晨，为什么穿进裙子，肩膀上的线头那么大？ 那他怎么拿到一整个试管？ 程木看到秦闪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，发动车往校医室的方向开。程俊人没动，依旧靠着车门的方向，声音压着， 不知道。 实际上何晨一个单身年轻女性敢去前线报道新闻，还来去自如，这一点就足够证明她应该不是一个普通的记者。秦冉认识前队风楼城都有迹可循，唯独何晨这人的身份可能极其不妥。想想秦冉跟他认识，陈俊不由自主地皱眉。 听那记者说，他跟秦小姐是网友。 陈木将车开到校医室边，停下。 秦小姐之前在网上帮过他，我估摸着秦小姐电脑技术还可以，应该是在这方面帮过那记者，所以他才会赶过来云城。 有理有据，令人信服。陈木自己是信了。因为他绝对想不到，他今天一天就见到了129俱乐部的两个元老级人物，这两个人更是其中的核心人物。程俊抬眸看了程木一眼，顿了顿，没有说什么。陆兆颖一直在校医室值班，中途打过电话给程木问情况，知道了大体情况。此时没有病人，他就拿个电脑出来，再看电脑上的数据，见两人回来，不由抬头，十分兴奋。 俊言，你知道我在看什么吗？ 陈俊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靠在桌边，低着眉眼，慢悠悠地喝着，没有理会他。陆兆颖大感无趣，不过还是摸了摸鼻子。 129的人开始招新会员了，估计这次是要招一个。 陈俊正在想秦闪的那件事，本来对陆兆颖的话不感兴趣，听到这最后一句，他手顿了顿，眼眸半眯着。 招新？ 是啊，不知道这次会是哪个能被招到。 陆兆颖把电脑转过来给陈俊看。 就这一个人，估计京城那些人要抢疯喽。 129网页的页面是非常沉冷的黑色。129每年都会招新，招的也只是最普通的会员，只能摸到129侦探所的门槛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京城那些人都抢疯了。 那肯定是我女神。 程木忍不住出声道。 她也会参加这次选举，肯定能被129选中。 陆兆颖认真地想了想，她摸着下巴朝程木看去。 他的话很有可能。 一定是他。 程木想到这里，神色忍不住的激动。 129的人都太神秘了，从来不露面。我女神要是成为了会员，我有可能得到第一手消息。说不定我还能拿到孤狼的签名呢。或者邀请129的内部会员参加好队的刑侦。 出息。 程俊瞥了程木一眼，不咸不淡地开口，又侧身开了玻璃门，进去研究他的人体模型了。 这边，秦冉已经回到了寝室，他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放到床上，又拿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先去洗澡。把衣服拿到床上的时候，看到床边的盆栽又多了一盆，这一次上面是一朵红色的小花，散发着淡淡的香气。秦冉脚步顿了顿，他站在床边看了盆栽一会儿，手碰了一下花瓣，然后笑笑拿上毛巾，懒洋洋地转身去浴室洗澡。洗完澡已经过下午四点了，秦冉想了想直接去班级上课。他本来想回来后直接去班级的，但程俊执意让他先回寝室洗澡换衣服。他运气不太好，到班级的时候正好是下午倒数第二节课，还没有下课。这节课正好又是李爱荣的英语课。秦冉没穿校服，里面穿了一件 T 恤，外面套了一件格子衬衫，因为刚洗完澡，衬衫扣子没有扣起来，头发因为没来得及梳，挺乱的。他站在教室门口，懒洋洋地举手，声音低低的：报告。李爱荣在九班上课总是挺敷衍的，九班人听着也是昏昏欲睡。此时因为这声尾音略微上扬，仿佛带着钩子一般的声音惊醒，全都朝门边看过去。 秦冉回来了， 有人惊喜地开口，顿时小声议论着，全班都在骚动，声音直接盖过了李爱荣讲题的声音。李爱荣把书啪的一下往讲台上一扔，他本来对秦冉就极其不耐烦，他班里的尖子生秦宇因为秦冉直接休学了。这件事多多少少让李爱荣算在了秦冉身上，眼下耳边声音吵嚷着，李爱荣如同被点燃火星的爆竹。 秦冉，又是你，你给我在外面站好，不许进来。 秦冉脚步一顿，他走的时候没来得及跟高阳打招呼，等何成来了之后他才给高阳打了电话。不过对着李爱荣他也没有说什么，脚步一转往外偏了偏，手插进兜里，也没有打算进来，眉眼间依旧很酷。 老师， 九班最后一排乔生懒洋洋地举起手。 秦冉同学请过假的，他又没犯什么纪律性的错误，就这么让他站在外面不好吧？ 他一开口，平日里跟着他混的小弟们都出声了。秦冉在九班人气可不是一般的高，乔生一开口，其他人也都纷纷出声。 是啊，老师，秦冉又没犯错，就让他进来吧，今天外面风大呀。 九班关系户多，其他老师不要的不喜欢的学生都往高阳这边塞，除了徐瑶光没有什么好学生。李爱荣教这个班的时候十分不情愿，平日里积攒的不满过多，眼下学生一个个都不爱听他的话，他讽刺地开口： 怎么，你们也要陪着他一起到外面站着？反正你们一个个的听不听都一样。 话音刚落，刺啦一声，乔生直接拉开椅子朝前门方向走。他没有带英语书，也没有带试卷，只拿着手机。他一带头，后排的几个早就对李爱荣不满的学生也站了起来，呼啦啦的全都朝门外走。出去的都是坐在后面挺爱混的一群人。李爱荣的眼神带着讥诮： 烂泥扶不上墙，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。今天出去的人，整个高三都不要来听我的课。 本来其他同学听着也没什么，直到听到这句话，林思然看了李爱荣一眼，放下手中的辅导书，站起来： 报告老师，我也想出去。 说完直接从正门走出。 报告，报告，报告， 报告， 一声又一声。今天外面一直是阴天，秦冉本来懒洋洋地趴在走廊上的阳台上，身影消瘦，看起来赏心悦目，没把这件事当回事儿。此时他还是半趴着，看着人一个接一个地出来。 他不由伸手遮了遮眼，好半晌后一声叹息：唉，这些人是疯了吧？如果仅仅是秦冉跟乔生几个人，可能还没有什么事，可是一大半的人都涌到了走廊上，这件事就不是轻易能够解决的了。李爱荣对九班人一直看不上眼，眼下也火了。 行，你们这个班多团结多厉害呀，你们这些学生我也教不起，我看也用不着我来教。 他扔下书，直接去楼下办公室找了高阳。九班动静挺大，其他班级也有老师出来看。高阳来得很快，他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，沉声开口： 李老师，有话好好说，别跟这群学生置气。这些学生都高三了，这样做耽误他们以后的考试跟前程。而且啊，秦冉同学是外婆病危，下午也跟我说过的，这件事啊，错不在他。 李爱荣是有野心的，他打心眼里瞧不上九班的大部分学生，也不听高阳的解释。 前程？你们班一个个的能有多好的前程？ 他目光落在秦冉身上，嗤笑一声： 李老师，你也不看看你们班现在什么情况，还前程？ 李老师，不要冲动啊。 李爱荣是一中英语教学质量最高的一个老师，听他这么说，其他两个看热闹的老师就劝他。李爱荣听不得别人劝，直接打电话让教导主任过来，他不想继续带九班了。实际上，学校长之前让他收秦冉的时候，他就颇有怨言，之后看着高阳收下了，他才想起来自己也教高阳班级的英语。教导主任来得很快，李爱荣是学校的重点老师，这时候要换班，教导主任也有些犹豫。一中英语老师少，尤其是带高三的英语老师，基本上都要有资历的。高三一共19个班，有10个老师能带高三。教导主任先问了一位黑框眼镜的李老师，秦冉在学校名气远超徐耀光，这位李老师听过，李爱荣的教学本领大家有目共睹，连李爱荣都带不动的班级，他不觉得自己能带得动。他是评不上优秀教师的，可是也不想在年末测评的时候拿个倒数第一。若是换成一班，那其他人肯定是争着抢着要去的。 高老师，抱歉啊，我现在也带着两个班。 李老师十分抱歉地看向高阳。高阳又找了好几个英语老师，几乎都没有答应，最后只有一位陈老师答应了。这位陈老师比李爱荣要年轻，才28岁。其他老师看了一眼陈老师，脸上不显，但心里都不由得笑，这陈老师说到底还是太过于年轻了。李爱荣丢下了九班这个包袱，感觉一身轻，只是在想起秦冉最后那个表情的时候，他内心又有些不安，总觉得自己忽略了一些什么。但很快他又否定了这个想法，秦冉的档案他当时看得很清楚，休学了一年，以前的知识还不知道能记得多少，更别说就算是一年之前，他的成绩也是极差呢。九班，秦冉一直沉默着没有说话。乔生本来想开玩笑几句的，见秦冉表情拧着，他挠挠头没敢先开口，就这么走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下一节课是自习课，全班的人全都埋头，下意识的全都翻着一本书在做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话。秦冉往事里不是塞着耳机睡觉，要不就是拿着一本原文书翻着。今天自习课上一半了，林思然都没有听到声音，不由朝秦冉那边看去。 冉冉，你…… 秦冉偏头，好看的杏眼眯起， 对上林思然目光的时候，他眯了眯眼，懒洋洋地笑了，一如既往的吊儿郎当。我在学习。林思然无语了。 嗯？ 秦冉往后面靠了靠，继续拿着笔在试卷上比划着，眉眼挑着，头也没有抬，又说了一句：好好学习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